请听刑场撞别。 有娘，有啊， 是客娘。 没有月亮。 也没有心， 天无尽呀地不寒， 大地也是这么 浑身是伤，今日你过去一模样，不懂的少女的敌人更残忍，十七年 眼睛亲人到下去， 现在的亲人有点不安， 娘在不后期要点个命能够不开乌云见光明，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真骄傲， 真骄傲，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，娘家里菩萨不能投降伊，才能够保佑的家民在心。 如今我已六年不认礼，南无伊大表嫂求平伊有情。 我问你菩萨可曾经动工， 铁梅姑娘太神仙，把他当作礼物送出去，不巧被放出了门，怕我责怪领导弟弟。 小小年纪竟为得主人情，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，娘替妹成为有用。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《雷雨》当中的唱段，飞向一个新世界。 师父，大概你心中将我家恨，光我们不该叫你为家里，其实今朝此朝日我想想实在对不起，责怪爹爹不感应，我恨他只讲讲究不讲理。不过你心里莫得意，事情慢慢会改变。待等我父亲回夸大，我一定帮助你做事情。父亲，师父啊，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，我和你都为你记清，我们的世 家不在此，我和你一同去找人。 李少爷，你真会得讲闲话， 是吧？是真的呀。我有时候听马七的讲的，马七的叫，马七的我妈，为马七的侬，比起为马七的我自家。 现在一个冬天清早晨，明亮的天空万里人，在那光头无边的大海上，有一只小船驶到近海里去，踏着的风雷砸到门，海风阵阵吹得进家海里。 再请听《桃李颂》当中的选段《临别勉励》。 喂， 哎，哪能会不会也弄不理啊？ 哦，对，那我来理吧。 哦，不要弄来理，反正我来帮侬理吧。 他平日高傲太兴奋。这问题何难你心大人，娘我儿子告诉他，老师教得我心大人。 姑娘， 哎， 你几岁了？ 啊，五几岁了？ 五几岁了？ 哎，哎 呀，总共就不好了。 对，我来收个收的吧。 不，不要你收 了。我来吧。 我来收的，我来收的。侬先去休息。 好。 为因侬有的啥意气， 这 不问的你何必再多问，这样做这又这样，你我放两里分，在不同的岗位共努力，我为你这么烈怒儿女的。 是真的吗？ 那当然是真的了。 好，桂英，我告诉侬了吧，现在我决定留下来， 侬 做这老家我来披身。 请你不要再讲笑，赶快真的要动身。 马桂英，不是笑，是真的。 真的。 对，杜大的包得到此来。这家边庭花比花生，敌人趁你醉意无法来胜利，他们又同策划闹心，无畏主队是我方，召开公子会向国家臣子去争命，下次我们共产党以花的毛出头你，为了不娘党的名誉的声色，我定要当场不出真相名，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。不行啊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得人。 也多么希望与你一同命。但是莫你的人我更重要，就很轻松应该与我的人，而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，是投身于革命的大家庭，家家弟兄生亲人，给你的兵不有保证。 我有你这样的同志更骄傲，你英勇的行为使我更尊敬，你是我亚弟的好榜样，你的我永远记在心，去我爸爸当白羊，我一定好好呀的努力就上去。 对， 不过你的此心都为你，我为你的儿子我担心。 放心吧，我走大去我日大好，而花期唯有广大的同学们，任他的人生他花他也亮，风里的在说真有灵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？必有家人喜革命，在此地分离为家来，不屈的同胞更高。 向往解放区， thank you. 家务与我顾家生，不知哪里听话怎么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我倒一杯开水，不能吃吃。呀，哦，喏喏喏，吃吧。 好。 哎，没好讲 了。我心为啥这样子急呢？ 哎呀，慧英啊，第一天你家生要弄我闷死去了，啥事体都不晓得。啊，好好，吃了就再讲吧。哎，没好讲了。哎、那慧英，莫非我哪天脱险？也要。 西风浪，对人也配合了和你人，王姐姐我们也骂的，幸亏我们是西小姐的个太子他的心思大一趟，今日我带来这里一同去， 你与我同去啥地方， 组织大决定你我同到家方去， 啥 真把娇我，真把娇我喜让来扫地，为他心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《读遗书》。 月生，我们不是你的亲父母，侬亲生的父母，在儿子死你之地一牺牲。 妈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？ 月生，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友，共同牺牲为革命，我们一起朝台奉，为国民党归亲给了们，敌人重新靠打我们不屈服，谁向你父母叛心？你父亲在你敌人出师之地被枪打，

原以为如此能幸福，小姐的相劝我不肯听，徒劳天时的后台不轻放，真正的幸福教导我忙感情，对不起我失去的亲父母，我没有意让他们道路来走，你走上歧途不回头，思想穿花马根本盈亏那亲人的遗照，多久你这字字句句震动我的心，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我的亲父母，希望我越生要痛改自己同族人，我定要重新回到开头来，我定要用彻底的行动把错误来改正，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，做一个革命道的现代人。 最后是袁宾中在《苗家儿女》当中的一个唱段，《话别》。 娘我在父王身上，可想我心女小心说不出什么渺小的事情，希望为我说声声 的亲人，在工作大次次的无情，我这里要人他们定能发挥更大的效力。 来到你的家乡是那八连里， 你要这些是我的家，我和他肯定是海参，我啊不离啊有和你我的有你的，我啊把你啊吹起的云的山毛林，我啊把你啊替你冲下的大瀑布，我啊把你啊有眼无眼的大路走，我啊把你啊有你开灯的王府子，跟王伯利啊有你的后跟我心爱的人。 你可惜吧我们一起对他下无趣，也许大家大 听众朋友，风雅小生袁斌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有四五月带去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谁知他 匆多自重，他是玻璃彩哦白布，不薄命不罢手。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要给咱我立功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立在小场中，他是英雄很比穷，独自为搅乱之风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飞燕过几冬，换娃一秋换当夜，只因结果痴心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越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